而家叫及主急聖人節，謝謝晚。感謝天父今晚俾我哋機會，同我聚埋一齊閱讀你嘅聖言。求你開啟我哋嘅明智，開啟我哋嘅心眼，能夠明白你想同我哋講啲乜嘢，更加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能夠實行出嚟。主耶穌，你知道我哋係軟弱嘅，求你無時不刻都咁樣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嘅家人，幫助我哋周圍嘅朋友，互相鼓勵。以上所求，因主耶穌之名，阿爸。 这下子发出部分美国片了啊，不错不错。OK， 我哋上个星期就介绍下一个福音啦，就讲到嗰个对即个写作咧，佢个即系重复啊对偶嘅问题啦，讲到嗰度啦。咁今日开始咧就介绍埋下半部，下半部咧就马窦福音嘅写作嘅背景。我哋其实马窦福音咧，我哋因为弥撒里边咧隔年先读啦。今年咧，我哋其实都同样系读马窦福音啦，所以咧，我哋嘅马窦福音咧就可以话好多机会咧就会读到。咁如果大家自己又睇下咧，咁都会发觉到，或者喺其他地方听过，即系马窦福音，那个好有浓厚嘅即系犹太味道啊，即系佢嘅气息好强。咁即系点解咁强咧？咁啊，即系我哋当然咧要睇就系话，由呢啲咁嘅现象啊，譬如佢用嘅词汇啊，佢嘅表达方式啊，佢所描写嘅呢个内容嘅风俗习，所讲出嘅风俗犹太人嘅风俗习惯啊，或者佢嘅思想啊等等咧，可以反映到马窦福音佢嘅传统，即系我哋就话圣史咧。佢有個根源噶嘛，嗰啲資料嘅來源噶嘛，咁就係所謂傳統咧，係扎根喺巴勒斯坦。咁、那個時間大概喺一世紀末嘅時候咧，即係差唔多近即係所謂100年嘅時候啦嚇，係巴勒斯坦猶太基督徒嘅一啲思想嘅形態嚟嘅。佢個背景係咁嚇。咁所以咧，我哋要睇從以下幾個四方面去睇一睇。第一個就係詞彙同埋表達方式。咁我哋知道喺馬窦福音嘅聖經裏邊咧，福音裏邊咧，用咗好多巴勒斯坦普遍通行嘅一啲詞彙。而且呢個作者嗱，我唔講即係唔係啲馬窦呢個字眼咧，係呢個作者咧就係直接引用阿勒美文。而唔加以解釋嘅，有好多地方、其中一個咧，我哋喺四個福音裏面都讀唔到嘅，只係佢有嘅啫，即係唔係四個福音，其他三個福音讀唔到嘅嚇。邊個稱你嘅弟兄係傻仔啊？傻子，記唔記得啊？就受火刑嘅份啦。呢、這個傻仔咧就係佢個阿拉伯文咧嘅讀音法就係拉卡啊。咁喺第五章大家知啦，即係第五章22節，邊個稱你嘅弟兄係傻仔咧，就受火刑嘅罰咧。第五章22節。 講個傻子係 嘛？ 拉丁文 唔係 拉丁文。 呢、這個 係阿拉伯文，唔係希伯來文 嚟㗎。阿拉伯文。 點解唔同呢個？ 佢其實嗱，而家一講講下咧，就會講及喺呢一個。福音里面咧有个巧妙嘅地方，写俾个对象咧系希伯来人，然后用希伯来文写，但系然后我哋嘅福音咧个译嘅时候咧，嗰个嚟自嘅背景咧又唔系希伯来文，系希列文嘅，咁阵间咧会解释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吓。咁然后咧圣殿嘅献仪咧就系、是。即係15章第5節裏面所講嘅，即係你哋本嚟要供養父母嘅，即係應該照顧父母嘅。十戒裏面話要孝敬父母啊，但係咧你哋咧就話你哋嘅錢咧攞咗去獻咗聖殿啦，攞咗去做獻儀啦。 咁於是咧就即係父母嗰度咧就唔理啦。咁呢個係佢當佢話嗰啲經詞嚟發嚟聲人嘅時候咧，用咗啲咁嘅字眼啊，聖殿嘅獻言。咁啲聖經學者咧就喺成個福音裏邊咧揾到329處猶太式嘅詞語結構。咁當然啦，譬如我哋講我哋讀中文咧就係烏釘釘啦，係咪？但係佢語肉體佢嗰個原文咧嚇。他說不少典型的巴勒斯坦的表達方式，譬如什麼馬爾谷他會說天國這個字眼，但是呢馬豆呢他在天之國，他不用天國，他在天之國。然後呢就馬豆福音呢就很多次知道說天在天之國代替了天主的國，因為在馬公裏面直接講天國的天在天之父呢，這樣的講法呢，然後呢法律和先知呢血和肉很多次一個對照，束縛和釋放，哀號和切齒，然後陰間之門，今世的終結等等，這些這樣的概念，這樣的詞彙結構呢，其實是一種猶太人的一些詞彙，一些表達方式來的。即係其實，如果點我點可以解釋咧？就其實，譬如舉個例子，我哋廣東人，我哋講地拖，國語人講咩咧？唔係拖地喎，係拖把嚇。當然，即係我哋話教剪，佢哋話剪刀咁之類，即係個表達方式唔同咧。於是咧，分別到呢啲咁嘅詞彙係邊啲人講嘅。可能你講剪刀啊，你梗係即係咩人啦、啊、咁。即係咁樣，即係呢個例子可以幫大家了解多啲嗰個從詞彙去體會嗰個背景。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個風俗習慣啦，喺呢個福音裏邊咧，好多次講及巴勒斯坦猶太人嗰種生活習慣、法利西人同埋經師嘅嗰種作風、嗰種態度。譬如耶穌當佢話啲法利西人嘅時候咧，喺23:5。他話啲猶太咩咧？佢中意放寬嗰個經合，大家知唔知道經合就係咩嘅？嗱，猶太人咧，當我哋啲相收埋咗嚇，佢哋到一個階年齡成長階段咧，佢哋將嗰個裝十戒一個十戒印咗嚇，寫咗十戒擺個 box 細 box 裏邊，然後咧綁住個頭裏邊，好似日本人咧必勝咁啊，多個張一個字啲文字啦嚇，但係佢咧仲有一個盒裝住嘅。啊！呢、這個盒本來係咁大個嘅，我綁喺度，咁即係人哋你都睇到喎。佢嘅表示咧提醒你要守十戒咁解。咁啊放寬咧就整大啲喎，驚真係睇唔到啊嚇！放寬經啊，同埋咧加長個衣穗，即係嗰啲袍啦，係有啲穗啦嚇，加長佢。咁就話綁喺23:5啦。佢哋又講及洗杯盤嗰個種習慣咧，即係需要點解要洗，即係佢哋法律西洋一種嘅法律嘅要求啦嚇。咁就喺23:25，係或者我哋企23嚇，我就呼音23。裏面咧就係其中七個禍災裏面咧嚇，正話咧就23:5咧就係講及嗰個衣水嘅問題，佢中意人哋即係嗰啲人咧中意人哋稱佢做立比啊，即係做師傅啦，係咪？睇唔睇到啊？第五節嗰度，佢哋所做嘅一切工作咧都是為叫人看，為此咧佢哋將經合放寬，衣水加長，係咪？咁然後咧，仲安息嘅好仔細嘅條文咧，就係24:20。啊，24:20咧就話：你哋應當祈禱，唔好叫你哋圖盾遇到冬天。睇先，24:20，我寫錯咗先，係寫錯咗。OK， 24:20係。是20:20。祈禱，祈禱圖盾冬天和安息日，佢講安息日， 即係其中一個安息日咧，就因為安息日逃跑都唔得嘅，因為呢度講及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所謂預言嗰、那個聖城嘅毀滅嘛、啊、所以佢話你哋應該祈禱咧，希望上主唔好使呢一個劫難咧撞啱安息日。如果安息日咧，你真係等死，唔可以行多過幾多路啊嘛。 係呢個 側邊 嗰度仔唔可以超過一公 里啊！可以裝到幾多路啊？所以可以睇到就係、是、嗱，呢、這個作者咧，或者呢個聖旨咧，就知道即係咁嘅現象啦。咁喺逾節之前咧，佢哋用石灰去粉刷嗰、那個叫粉刷應該點講啊？即係石灰咧去刷嗰個墳墓。咁咪講過禍災，你哋法律失係假善人啊，係嘛？唔同嘅法誓方式，哇，法誓都有唔同嘅方式嘅喎，係點啊？十五章三十三至三十六節。十五章三十三至三十六。三十三節咧就話門徒都佢哋話。在荒野里面由那里呢得了这么多个饼。第五章对不对好回去这个第一章。第五章。三十三节。你们一向听人对古人讲过不可以发誓的如果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语。但是我对你们说呢你们总不可以发誓不可以指天不可以因为天这个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以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踏换句话来说他们的法誓呢习惯一是指天一是指地指天督地。那这些这样的现象呢讲出了即是圣使讲出这些东西反映了他对他们生活习惯的一种了解所以呢用这样的东西来讲给他们听。那然后呢杀我他土推崇三种最他讲出了三种善行呢很推崇的这三种善行的就是施舍呢祈祷和禁食、啊、所以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说你们祈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们施舍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们手揸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那这个就是反映了呢就是福音写出了他们那种犹太人的生活习惯那第三点呢就是思想方面呢在福音里面显示出了很多和犹太宗教传统的一种所谓一贯性有一个很密切的明显 的显示。他一方面强调耶稣基督是旧约的一个继承者、啊、继承他旧约里面所有的东西成全他。但是同时呢他一突破他突破基督他所讲的说话突破他。犹太人自己知道墨西亚咧系嚟自佢自己嘅民族，所以耶稣咧系嚟自佢哋之中。但系耶稣点讲咧？耶稣都讲得好清楚，佢自己系以色列迷羊嘅，为咗以色列嘅迷途羔羊而嚟嘅。咁里边咧有好多个章节啦，你哋可以写低下。咁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即係寫低咗翻去睇睇，我唔知啊嚇，我呢寫低嘅。 咁唔使念出嚟啊？ 嗱，冇嘢念出嚟啦，啲章節唔念嚇。咁因為將來都可能要再講翻嘅。但係話耶穌稱自己為以色列迷途羔羊而嚟咧，係有其實十章第六節啦。其中嗱，我呢度講就係話有一次咪一個婦人外邦婦人。叫他幫他的女兒他的小孩子附魔那於是呢他說喂可不可以幫他驅魔啊耶穌就說我是為以色列人來的那個人說縱使是狗啊都可以吃主人的餅先啦、啊、在那裡呢他又是這樣講過、啊、那你說福音最後呢我們其實我在一路講的時候呢上一次都有提及過福音最後第28章呢就講說父派咗我，我派你哋嘅。我而家翻父嗰度咧，你哋要因父，你哋要去宣讲嘅。嗱，呢章呢一段咧系最重要嘅，福音嚟讲系最重要嘅一段，就话出呢个救恩系为普世人类嘅。但系点解而家又话，佢系为以色列嘅迷途，只系为以色列迷途羔羊而嚟咧？ 其實耶穌想講的一樣嘢咧，佢嘅執行嘅使命係為普世而帶嚟救恩，但係佢宣講福音咧，首先係為以色列猶太人。啊，只不過佢哋唔聽啦，咁先耶穌咧，即係叫嗰啲門徒一齊拍下先，叫佢腳上一層咧，去第二度講啦嚇嘅之類。咁然後佢咧嚟到五輝著法律啦，啊使佢滿全，記唔記得喺第五章十七節？他就說我不廢除，就算一點一百都不會廢除，所以他繼續說的，你們一向聽人講過啊，你們可以休妻啊，你一向聽人講過啊，你們要點點可以點點點 啊， 啊，但是我現在對你講新的點，這個就是他的突破的地方。那也都講出了先知預言在他身上的應驗，這個上一次都提及他說 馬道呢很多次說為了應驗先知所講的說話。咁喺耶路撒冷被毀之後咧，耶路撒冷被毀嘅時間知唔知幾時啊？唔知，係大概公元七十年。咁猶太嘅思想，猶太人嘅思想，同基督化或者基督徒嘅思想，越嚟越點講啊？好似打唔埋啊！因為他的猶太人思想越來越僵化，第一就是一定要大家聽羅馬書都聽過，要怎樣要割損，是吧？中途博士也有講過，要不可以吃那些什麼肉啊，所以呢後來即中途博士老弟們就告訴保祿和巴爾納伯聽，以後你們先說你們這些不可以做啊，但是割損他不再提。所以呢度睇到就係猶太人嘅思想咧不斷咁僵化啦，佢哋惡意對抗福音同埋敵視基督徒。咁喺大概公元八十年咧，教會同猶太宗教嘅分裂咧已經係冇得翻轉頭啦，即係話好清楚就係分開啦。啊，猶太有猶太嘅傳統，然後基督徒嘅信仰有基督徒信仰嘅傳統，而且咧越嚟越明顯嘅呢個咁嘅分開。馬太福音反映了這種情形，就是稱猶太人的會堂為什麼呢？是他們的會堂，在福音裡面一直都說是他們的會堂，其中第四章二十三節，我們不剪曬，我剪一兩個地方給大家，你好印象，第四章二十三節，看到嗎？耶稣走遍咗全加利利亚，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施教。然后第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对不住，不是我看过了，不是等于是第九章三十五节，因为我在学数看过了，第九章三十五，三十五节。就是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就像小人家被方遣责的他们周游的主角村在他们会堂里面施教，还有呢第十章十七节十二章第九节不同的那个他们的用词都一样，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施教。咁比起喺馬太福音嘅反應咧，就佢比較其他嘅聖事咧，更加尖鋭同埋嚴厲咁樣去批評嗰啲經師同埋法利賽人。所以喺廿三章咧講七個禍災裏面咧，直情一啲都唔怕氣嘅，你哋禍災啊，禍災係經師同法利賽假善人等等。然後仲有另一笪地方係十一章二十至廿四節。二十至二十四，耶稣就开始谴责他们那些曾经看过他很多异能的成因，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他就是说两个城市啦，苛责纳恩，你的祸你是有祸的，贝特塞特你是有祸的，等等等等。如果这些这样的异能行了七宗和提洛，他们早已经身体苦于悔改了， 啊，你哋咧就完全冇咁做法啊！呢個係一個好嚴厲嘅指責，因為咧，而且同後來咧同嗰個所多瑪比較添啊！佢如果所多瑪佢哋咧就會傳流到今日，係今你哋點啊？喺審判日子咧，所多瑪所受嘅懲罰啊，比你哋要容易接受，所以可以睇到咧係佢好嚴厲啊！咁第第五個就係講啊，講咗呢個背景咧，就係有三樣嘢啦，詞彙啦，嚇風俗習慣同埋思想。從呢、這個呢三個角度去睇到咧，佢寫嘅背景係大概係點嘅啦嚇，即係嗰個巴勒斯坦猶太基督徒啊，佢哋有佢嘅生活習慣。咁呢班基督徒咧？佢點解要寫翻基督徒？因為係肯定、堅求佢哋嘅信仰，同埋話俾你聽，呢、這個耶穌啊，就係昔日祖先所期待嘅耶穌基督。咁咁作者係邊個咧？作者啊、時間啊、地點啊，啊同埋寫作對象係點咧？雖然我只係話啊，個對象咧係猶太基督徒咧，比較個概念啦。咁至於作者方面咧？就可以從兩個首先兩個角度嚟睇嘅，一兩個資料嚟睇嘅，一個咧資料嚟自教會嘅傳統，即係你知道我哋教會好強調個傳統啊嘛。咁呢個傳統就話咩咧？係馬竇福音咧為馬竇所寫，咁好自然咧，我哋諗都係啦，馬竇福音馬竇寫，路加福音路加寫啦咁樣啊。啊，最呢、這個咁嘅講法係嚟最早嚟自一位小亞細亞嘅主教，那個主教叫做 Papias。P-A-P-I-A-S Papias， 他在公元120年他感情这样讲过，马窦用希伯来文将耶稣的言行收录，于是其他人呢就见读到的就是每人尽其所能将他解释，曾经有这样写过。所以由于这个主教在公元120年讲这样的说话，教会就作为一个所謂外在證據證明這個是馬竇寫的。在第二世紀下葉，教父伊納內伊利尼烏斯他也指出，他指出什麼呢？他說巴多禄和保禄在羅馬傳教的時候，馬竇寫了一本福音，用希伯來文寫給希伯來人。第二個證明的話，第三個就是第三世紀的 Origen 奧利鎮，更加肯定的是什麼呢？他說寫福音的人呢以馬竇為首，寫福音的人是他為寫福音者的那個人，以馬竇為首，他先前是瑞利，後來成為耶穌的門徒。這三個所謂外在的證據就是福音之外的證據。我們知道四個福音呢，沒有一個福音說彼此裡面寫呢作者是哪个，实在已经没有，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从福音的资料和外面的资料来到比较，来到去猜测究竟实在是哪个写。咁除了这个外在的资料之外呢，我们要看从福音里面的资料来到分析究竟这个福音是哪个写的呢。学者就说有足够理由认同呢马窦的作者呢和对象都是希伯来人，即係正正馬竇，馬竇福音嘅作者嚇，係同埋佢對象兩樣嘢都係希伯來人，呢個係肯定嘅。點解肯定咧？因為前面我正話講嗰個寫作嗰啲背景啊，嗰啲資料可以反映到出嚟啦。但係作者究竟係咪十二宗徒之一嘅馬竇咧？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即係大家都知咧，名可以同一個名，不過嗰個名係邊個咧？你就算講瑪利亞福音裏邊，哇，唔知幾多個瑪利亞啊？究竟邊個瑪利亞生耶穌咧？就另一個問題啦，係咪？咁馬竇首先佢嘅意思係咩咧？馬竇有天主嘅恩寵嘅意思，佢話俾阿咩聽嚇，有天主嘅恩寵嘅意思。佢係嚟自希伯來文，咁對觀福音同埋中途大説路咧。分別都將呢個名咧列入去十二宗徒之一，即係馬竇咧係十二宗徒之一。喺路馬爾谷有啦，自己馬竇自己有啦。 馬爾谷有啦，路加都有啦，中途大事錄都有，就聖人降臨之前咧，佢咪有啲佢中途聚集祈禱嘅，咁有佢個名喺度。佢分別指嘅佢嘅名稱係咩咧？同埋佢個名佢個名稱係點稱呼法啦嚇，同埋佢職業係税吏，講得好清楚嘅。但係只有馬豆福音講述佢嘅被召嘅時候稱為馬豆，只有一個福音，馬豆福音講呢、這個人喺税關度坐度，耶穌叫佢嚇。呢、这個人呢、这個税吏咧叫做馬豆，路加同埋馬爾谷咧，佢冇稱佢做馬豆嘅，一個稱佢做麥勒未啊。佢曾經喺就話講啦嚇，馬豆夫人講啦嚇，佢於是咧就曾經喺屋企裏邊咧設宴招待耶穌啊。呢個記述喺邊度咧？馬豆自己冇寫喎。馬豆福音自己沒寫喎，是在路加福音寫的，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五章29節，第五是29，那個標題就叫立未並與立未同席，是不是？咁廿九就或者話我哋睇前少少啦，28唔係27啦，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税吏名叫勒未，喺税關度嗰度坐住，就對佢話：跟隨我啦！佢就捨棄咗一切起嚟跟隨咗佢。勒未喺自己家中為佢擺設咗盛宴，有好多税吏。好似忍住咧，嗰啲法利賽人不得滿啊！你冇搞錯啊，仲出嚟食飯，仲罪人食飯咁啦，係咪？咁嗱喺呢個角度嚟講嘅時候咧，你會諗就係喎，佢做一件即係回頭之後咧，請人食飯係一件好事，即係一種悔改嘅表達方式喎，係嘛？咁所以咧講話呢個人請呢、這個立位咧請耶穌食飯，但咧馬豆福音唔係咁寫嘅喎，啊。馬豆福音咧，佢請佢食飯咧，佢先去到第五章第五十三喺度，第九章馬豆福音第九章第九節。阿耶穌由嗰度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里坐着叫做马豆，对他说了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屋里面坐着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多税吏和罪人也都跟他跟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着。他这里呢就没有说马豆自己请人吃饭。如果照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理解是什么呢？理解就是说馬豆謙卑嘛，雖然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做税吏係即係等同罪人啊嘛嚇，做咗啲唔好嘅嘢啦嘛，因為税吏咧就係即係有啲權啦嚇，唔該你俾多啲嘅咗嗰類啦係嘛，咁佢做咗唔好嘅嘢咧，佢就寫出嚟，我本人税吏嚟㗎，而家耶穌邀請我叫我做門徒啦咁啊，所以悔改啦，悔改之後請耶穌食飯咧，呢個好嘢嚟嘅，請耶穌食飯好嘢，表達一種悔改，佢就唔寫出嚟，但係路加。就寫出嚟，咁即係反映出咧，將即係馬豆自己唔將自己好嘢顯出嚟啦，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又成為一個理由，就話係喎，呢、這個福音咧，梗係同呢個中途馬豆有關，明唔明呢句話 ？OK。咁然後咧就去到邊度先？我都唔知咧，仲講到邊度？太多啦。啊，即係話。佢宣講呢啲咁嘅資料啦，喺佢嘅記載方式啦，作者咧似乎佢話唔係中途嘅之一嘅馬豆。嗱呢一句説話咧，大家要覺得奇怪。點解正話講佢咁樣寫法唔寫自己請耶穌食飯，係一種謙卑嘅表達方式。大家都知然嚇喺呢個亞多六。曾經勸緊耶穌唔好上耶路撒冷受釘嘅時候，如果馬豆點寫？馬豆冇話，即係好似馬爾谷咁樣寫法，撒大企到我後面去，即係唔係咁寫啦。 你馬爾谷所得的資料是來自巴多隆，所以呢那個寫法亦都是為了即係巴多隆自己衰嘛，咁唔怕認衰啦。但係馬頭咧，你尊重巴多隆啊嘛，所以咧就唔寫話十八記到後面去咁樣表達方式。所以同樣嘅理由咧，佢呢個就俾咗人哋一個概念咧，就話啊呢、這個可能係馬頭寫，呢、這個馬頭福音係馬頭寫嘅。但係佢聖經學家就話咩咧？佢就話佢嘅記載方式咧，似乎唔係十二宗徒之一嘅馬頭寫。原因係咩？有兩個。一個咧就係、我哋上一堂講過馬豆福音嘅資料嚟自邊個啊？馬爾谷，同埋佢有啲所謂 Q 嘅來源。既然馬豆自己身為中途跟隨耶穌基督咁耐時間，佢寫福音點解要攞馬爾谷嘅福音嚟做資料呢？而馬爾谷自己本身唔係耶穌嘅中途，佢嘅料是來自巴多隆，即是說第一代基督徒是不是的資料來的，就是拿本來應該給個例子，我們大家都是耶穌 的中途，那我們聽耶穌說話，我們覺得可以寫東西啦，是不是？那你個都寫東西沒問題，但是現在有個人寫東西不參考你們的資料，參考你們徒弟的資料，所以這個問題出現呢，就是說馬豆不可能，馬豆福音不可能是中途馬豆寫的、這個是教會研究福音的時候其中一個理由、第二樣嘢呢，就是他的解釋法呢，就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不可以什麼呢？就是不可以因為他參考即是馬豆福音的成書呢，是參考馬爾谷福音，於是我們就說、這個福音呢完全是第三者寫的，於是你用馬豆的名字，中途的名字呢來到去標榜，就我們不可以這樣說。為什麼呢？他說、因為呢很多資料很可能呢基本上也都是馬豆自己，就是都提過、上次提過馬豆獨有的資料嘛，所以第一手資料呢，馬豆福音的第一手資料可能就馬豆中途執筆寫了一些所謂草稿的東西，跟住然後有人呢，可能他的徒弟或者他傳教之下跟住的人呢，就拿了馬爾谷福音來作為一個對照參考，然後才編寫現在的馬豆福音。所以馬豆福音是希伯來人，即是這個背景是個對象是希伯來人沒錯，然後那個筆者是希伯來人的背景都沒錯，不過這個筆者很可能不是直接的料，不是直接完全是歸馬豆中途，而是可能他的第一手資料和馬爾谷的資料加上呢先正寫出了馬豆福音。那我這個介紹先、然後呢就什麼呢？就是說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了。福音雖然有很多猶太的表達方式和一些阿拉美文的詞彙，但是聖經學家說什麼呢？他說現在我們讀的馬豆福音呢，不是好像由阿拉美文翻或者希伯來文翻譯過來的，不像，而是直接用什麼呢？用希臘文，希臘文寫成的，所以有一本是希臘文寫成，然後呢就翻譯的人呢就用了希臘文這本、福音呢翻譯了出來。所以當初呢就算講馬豆福音呢有兩個版本，一個就是希伯來文版本，一個就是阿拉美文版本，一個就是希臘文版本，但是我們現在讀的是由那裡翻譯過來。那我自己認為什麼呢？馬豆中途的原始、傳統是用希伯來文，但是聖史呢就用了希臘文編的，所以馬豆自己或者說這個福音的筆者最先的史料是用希臘文寫不是，對不起，希伯來文寫了一些資料，然後編者後來呢就參考馬爾谷的資料啊，和他的資料寫成了希臘文的福音。究竟幾時寫這本福音呢？學者就認為馬豆中途的希伯來文傳統大致在公元50年已經有個初型的了，但是 馬太福音呢就唔會早過耶路撒冷城毀滅而出現。耶路撒冷城毀滅係公元七十年，咁一個就話有最先有最初有嘅基本資料係五十年。個理由有兩個，唔喺公元七十年寫成，或者話應該喺公元七十年之後至到一百年之間寫成。第一個資料就係話，因為喺米谷之後寫成，米谷福音完成書咧都公元差唔多七十年，咁所以佢唔可能早過米谷。然後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七節有一啲暗語嘅所謂，佢有個暗示，有個意思。就是婚宴的比喻裏面的第七節，國王於是動了怒，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毀滅了他們的城市。這段說話是指什麼呢？是暗示耶路撒冷的毀滅。所以他們福音寫得出耶路撒冷的毀滅，就是說要毀滅之後，是吧？咁點解佢唔直接寫耶路撒冷？因為當時仲係羅馬人統治噶嘛，耶路撒冷亡咗啫，但羅馬人仲統治緊噶嘛，所以福音唔可以即係好似馬豆呢個約翰寫默示錄一樣，佢唔可以直接講，即係用咁嘅詞彙嚟到講好似羅馬人點點點係咪？第二個咧就係話第二個理由就係咩咧？咁啊第三個。第一個就是在谷之後，第二個就是即係嗰一節聖經，第三個就話有線索顯示咧，所記述嘅事情發生嘅時間同埋記述成書係相距一段時間，即係以前發生嘅咩事啊，然後後來寫成書啊，即係相距咗好長嘅時間。咁譬如咩咧？廿七章第八節，就嗰、那個應該係血潮嘅事。廿七章。第八節咧，就係現猶大斯買咗耶穌之後攞咗三十架銀錢啦嚇，啲後來咧佢覺得做錯咗啦，於是就佢哋商議，即係唔係佢攞翻錢俾嗰啲司祭長佢哋啦，即係因為佢點咧？佢商議之後咧，就用嗰塊銀錢買咗陶工嘅田地作為埋葬外鄉人用，為此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呢、這個字眼，俾啲聖經學者認為咧。是話相距一個一段時間，然後咧就二十八章咧十五節亦都一樣，二十八章就已經係講耶穌復活咗之後嘅事啦。咁第十五節咧就咩咧？就係士兵拿咗銀錢，就照佢哋所吩咐嘅做咗。這呢個消息喺猶大人間傳揚開了，一直到今日。即是去了一段長的時間，既然即是去了一段長的時間，所以福音不是那麼早成書，而他的神學思想發展，福音是反映了初期教會的一個實況。那你知道如果有教會的成立，有那個情況反映出來，教福音傳了一段時間才成立了個教會，才有現象，初初一傳，即係未有所謂未咁快就成一個形勢噶嘛，係咪？呢幾個理由咧就講出咗咧，個福音寫成咧係幾遲嘅，嚇寫成係幾遲嘅，即係喺公元八十年至七十年至一百年之間嘅。咁喺呢本聖經裏邊咧嘅導言咧好似有啲錯誤嘅，因為佢咧就擺馬太福音咧擺到仲擺咗喺馬爾谷之前，唔係嗰個排列喎，而係嗰個成書嘅。